人数着萤火虫，好困惑，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，不想掉进这深深漩涡，整个海然摆动，柔软的举起我，孤独给我自由，犹豫的好感动，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，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，每当我背对星空抱着地球，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，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，爱情渐渐萎缩，我猜不透无边的宇宙，那里有我想要的生活。生活怎么有一百种，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，每当我背对星空抱着地球，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，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，爱情渐渐才会等我的一百种生活。 卢广仲和陈绮贞呢，都是以生活为出发点，一个是复杂感性，另外一个呢就是鬼马乐观。而小清新的流行，可以说豆瓣呢绝对是当中的一大功臣。从最初的陈老师，到后来的苏打绿、卢广仲，通通都是从豆瓣的基地开始红火起来。而在十年之前，我们甚至呢都没有想到这一批歌手能够这么大规模的开唱。在卢广仲之后，继续来分享一下同一类型的陈绮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 化身打断了情绪， 见，也许有这么一天，把你当作我的家。